十一。 我们这样估大概五十一年， 大概 差不多嘛。 因为我这边是看那个官网上是写民国五十八， 应该是差不多了。 那这样子，你第一代是你父亲吗？ 对，我爸。 苏文祥， 这是我。 哦，这个是你， 这个是女儿。 我女儿。 那你应该写 对第一代，我没有查到。 哦，现在交棒给你女儿就对了。 没有啦，那我还在做啊， 还在做。我以为你加班时候 会，没有，他只要帮忙而已啦。哦。 那这样子，大同路114号对吗？哈，这是你们的电话，然后这是粉丝页的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因为到时候我们这些资料全部都是会写在书里面，让民众看，所以说还是让你确认一下。 等一下我太太。 好，你再请你太太看一下。 哎，这个时间上 没有那么晚。 有到十点半。 哦，到十点半。 写十点也可以啦， 都可以。写 十 点，因为我是看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那好，那这样应该都大概是这样子。好。 那、啊、这个要写我吗？ 写你对对，因为你现在是您在岳父。 那我这边到时候就先拉掉嘛，因为 女儿的部分我们先拉掉。 对，就是这边就先不要写嘛，因为还没有，他只是偶尔会回来帮忙这样子。 他对、啊，他也会帮忙的。 对，那这个是 先没有写。 我十几岁，我忘记了。